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他关注美国可能将金融武器化，可能会限制企业使用美元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在港投资等，目标可以包括个人、政府等，形容是强大武器，希望美国不会这样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英国外相蓝韬文通电话，强调涉港事务是中国内政，这个是原则问题。英方近期就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言行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关于 5G 问题，王毅说中英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本住市场化原则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但是英方受到个别国家压力和胁迫，实际上是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对中国企业进行歧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四点半。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1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85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7点，升4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8.65元，升2.35元；腾讯控股539.5元，跌4元；美团点评193.4元，升2.4元；阿里巴巴243.4元，跌1.2元；汇丰控股35.65元，升0.5元；药明康德系报112.7元，系跌1.2元；康希诺生物243.6元，升23.6元。港交所368.2元，升5元；华夏沪深300系报52.9元，升1.44元；吉利汽车16.5元，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6，瑞士法郎8.46，澳元5.561，加元5.806，新西兰元5.166，欧元9.1105。每百日元兑港元7.3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3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7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8,110元，升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03美元，卖出1,96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就果栏附近的。九龙区路面方面，现时就彩虹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段交通比较繁忙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段就比较多车。新界呢，西贡濠涌那里有工程的。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同埋鹿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呢，都分别有局部封路措施。咁现时一带呢就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

正嚟到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JW 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小半生》。Special One 呢个嘅最佳位置咧有两个嘅，一个喺身边，一个喺心入边。 好耐冇见， 几好啊！ 几好啊！ 愉快作牛，几度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至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 不老，世界几多不碎，揭起压力在我面前是你，离开了自己有万千巨变万套势力，寻找到自己 自尊老加埋阿 K， 踏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与雪地，原来还是你。 呢首歌可以讲到俾你听嘅就系回忆嗰一种嘅力量可以有几大。 让我听做万里忘记，如果分开与隔离，再废去一起。 头先讲话 Special One 有两个嘅位置。一个在身边，一个在心里面。就算你可以霸住身边那个位置，心里面那个是不是你坐着呢？你这一世都未必知道的。新歌今天叫做合唱歌。 是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那天一声关门就走，很想问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了了。 方丽同今晚试录一期旧位作品，这首歌呢现在就犯法的了，歌名叫做四人游，不可以的，保持我们的 social distance 啊。过去的东西有得对过去，那些回忆放在心里面足够的了。换中之节目咧，又有方浩文，把握佢嘅当下，新歌《All We Have Is Now》。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屈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抹掉烦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肆今日起全日禁止堂食，午饭时间的旺角洗衣街公园有不少要户外工作的人冒雨在公园内进食。有清洁工说现时更辛苦，几乎一日三餐都有市民在公园进食，又随意丢弃垃圾。他们要更频密清洁和处理垃圾，工作量大增。同樣今日起生效的包括室內、室外公眾地方都要戴口罩，吸煙和做運動不獲豁免，限聚令亦都收緊至兩人。今朝早在維園所見，不少人做運動和跑步，大部分人都有戴口罩，但是仍然有跑步人士未有戴。香港體育學院今日起實施特別防疫措施，今晚8:00起入住體院宿舍的全職運動員和教練，至到下個月4日晚上8:00期間不能夠離開。體院餐廳亦都只是為運動員和教練團隊提供膳食服務，每張餐台同一時間限1名運動員使用。體院說選擇在這段期間不入住體院宿舍的運動員和教練團隊要在今晚8:00之前離開，直至下個月4日期間不能夠再進入體院。體院各部門將會採取特別工作安排，部門主管將會按工作需要讓部分員工在家工作，直至另行通知。保就業計劃發放第六批超過47億元工資補貼，涉及大約11,600名僱主，承諾受薪僱員人數大約200,000。另外，保就業計劃秘書處話，將會在今個星期內通知第七批大約17,300名成功申請的僱主，並且在下個星期向他們發放大約64億元工資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大約是283,000人，連同頭六批已經發放的工資補貼，七批工資補貼合共涉及大約405億元，涵蓋接近138,000名僱主，以及承諾受薪僱員總人數超過175,000。秘書處正是處理餘下大約18,300份申請的審批工作。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一家網路安全公司指出，中國黑客在過去3個月入侵梵蒂岡的電腦網路和駐港代表辦公室。一間在美國麻省的網絡安全公司說，一個為中國政府工作名為紅色三角洲的黑客組織在5月開始展開攻擊，其中一次透過隱藏在寄比教廷駐香港代辦何明哲的電子郵件中連結惡意軟件，令到黑客能夠進入梵蒂岡電郵系統和駐港代表辦公室。中梵前年9月達成臨時協議，教中方制各承認7名由中方任命祝聖的主教，協議今年9月到期，中梵將會就此展開談判。報道認為今次攻擊很可能與談判有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2-3日驟雨增多和有雷暴，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4:30。現在氣溫34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841點，升68點，總成交金額914億9,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294點，升6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557點，升410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中芯國際28.45升2.15，騰訊控股538蚊跌5.5。 美团点评192.7，升1.6；阿里巴巴242.8，跌2蚊；汇丰控股35.75，升9.5；药明康德系报112.6，跌1.3；康希诺生物系报242蚊，升22蚊；港交所367.8，升4.6；吉利汽车16.32，升3.2。小米集团15.0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8，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7，跌260，港金现价报18,110，升3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7.37，卖出1,95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咧，就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嘅，部分地区就落雨，揸车嘅朋友咧要特别小心驾驶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咧，交通比较繁忙嘅。中环嘅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北打街就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啊。云咸街落去皇后大道中现时都系比较多车，有少少挤塞。雪厂街近住皇后大道中交界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下亚厘北道。新界方面咧，现时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一带就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国瑞路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喊又唔等于拖慢个进度嘅。 话呢一首 demo 咧系自己喺房嗰度喊住完成嘅，但出奇地只系用咗半个钟就顺利完成啦。直到而家佢听到都会有欲哭的冲动。作曲 Jerry， 填词林宝，编曲 Perry Lau， 监制阿 Bird。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泪心如》，双面咖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呀仔呀，有巴士到了，上车啊。 阿爸戴返个口罩先啦。 戴咗囉，喺个下巴度。 唔得㗎，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㗎。 咁係，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哪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有冯允谦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Eric 你好啊， 你好啊 Jay， 喂嗱上一 plug 嘅时候咧，咁就有一种系世界末日嘅 feel 啦，叫开始倒数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嚟到今年你第二 plug 啦，好似系咪延续紧上一首歌嗰种故事咧？因为有一种诶、哎、我哋离开呢个地球啦，要走啦，但系有一种唔舍得嘅感觉咁样样嘅呢首新歌， 系啦， 新歌嘅名叫做《地球来的人》啊， 地球来的人系啦。因為我上一隻 plug 開始倒數就係講緊仲有七日就到世界末日啦，咁但係呢一隻歌係好似連住嗰個故事咁樣嘅，就係講而家真係世界末日到啊， 嗯， 咁呢個世界係變得好壞啦，唔再適合人住啦， 係， 咁所以於是有一個太空人，佢就好勇敢去離開地球出外太空去尋找另外一個人可以居住嘅地方咯， 嗯 ，OK， 咁但係最後尾佢係咪真係揾到呢個星球？其實唔係最重要的 point 係。他其实始终都是会不舍得屋企，不舍得个地球，因为他的地球是他屋企，他和他所有的认识的东西的朋友屋企人都是在地球嘛，所以始终他都是想回到屋企， 是 OK， 是因为填词就是王乐儿啦，这样 没错没错，那么乐儿有很好的，因为我们跟他们即跟他合作这个过程其实他很有耐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收了这份词我觉得哇挺好的，但是都有啲嘢要改，咁、我哋改完咧就隔咗一排就去录音室啦，咁、我就今次就揾咗阿舒文做监制，咁我哋录即系喺录音嘅时候咧，第一个 session 我哋就发觉系，即系、就是、我自己啲中文有啲即系有啲字好翘口啊，唱得唔舒服，唔够顺利啦，咁于是又叫佢再改另外一个 version， 咁佢又好好咁样，佢自己翻屋企佢又改咗改改完又再新嚟，咁我觉得佢真系好好咯， OK， 喂，咁我想问你，因为而家两首歌咧，其实系延续紧个故事啦。咁呢一个嘅故事，呢、个 storyline 系咪一路咁样会喺嚟紧呢几首歌都会继续延伸落去噶？ 其实又唔系嘅。 OK，、 其实我哋咁啱嘅就系因为我原本呢一只歌喺《地球来的人》咧，我哋一即系啱啱今年开 project 嘅时候，其实我同公司同埋今次嘅creative director 阿宁，系一齐即系开会嘅时候，系已经编排好系每一只歌几个内容啊，主题系想讲乜嘢，咁反而呢一只咧系原本系想摆最尾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咁啱，我觉得唔系喎，呢只歌其实 second plug 都几好，几啱而家我哋呢个时势呢、个时间去听呢一只歌，咁所以我哋就选择不如用呢一只。 喂，咁但系我有兴趣想知咧，嗱，因为头先你都提到阿玲咧，就系、是、今次你呢个 project 嘅 creative director 啦， 系 啦，点解嗰阵时会想系邀请佢担任呢个角色嘅？ 我记得我哋认识嘅时候系好似我谂可能几年前啦，系见过，即、我上过去节目一次嘅， 系， 咁但系我哋都唔系好熟悉，咁但系，我同公司一齐讨论嘅时候，佢哋就觉得，上年就揾咗陈荣谦去做呢个 creative director 嘅角色，咁佢今年又想揾另外一个人去做，即系担当呢、这个角色啦，咁所咁就我哋又傾討論，咁公司都係好中意阿玲嘅，咁我哋一坐低嘅時候，佢又即係講下佢自己嘅想法啊，同埋我自己嘅 idea， 咁我哋又發覺係好識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呢隻碟嘅主題咧，係同我哋上一隻碟 Detour 嘅主題其實係有少少拉楞嘅，因為上一隻碟 Detour 嗰個主題就係旅程啊嘛，係 啊， 咁但係呢一隻碟就嚟緊今年嘅 project 就係講去完旅行啦，翻到嚟屋企啦，咁你翻到嚟屋企你就要面對好多日常生活嘅困難啊，咁所以係連住，咁所以我哋傾嗰啲 idea， 我就帶咗一批歌，我覺得係啱呢個主題，我俾阿玲，咁阿玲又聽一聽，佢覺得係，佢有。 佢覺得有入面每隻歌佢又諗到其他嘅故事啊，因為佢有份填詞嘅，咁所以佢又諗到唔同嘅故事包裝咗呢樣嘢，咁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升級，咁所以就覺得哇 ，Let's go ahead 同阿玲一齊合作咯。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周，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熱線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擊沉，信眾四散，教堂終於熄燈，來遠看末日到臨。We gotta live it up。 咁但因為譬如你都提到啦，就係、是、有一批歌你自己係你嘅 demo， 你會覺得你啱呢個主題，即係有少少翻到屋企嗰種嘅感覺咁樣啦。咁中間有冇一啲共通點嘅？ 嗱，今次我覺得係每一隻歌咧，我唔可以話係有共通點，咁但係我覺得係每一隻歌，我想今次做呢一隻碟係更加逢韻添啊！我覺得係即係無論係編曲啊、填詞啊，各样嘢，其实我系参与个部分系多咗嘅，比之前，譬如好似开始倒数，填词啦，编曲啦，都有我份嘅。 系啊，系啊，系啊。 所有其实每一只歌，我觉得系比较系多啲 groove 嘅。即系譬如开始倒数呢一只歌，我会觉得系佢系好明显系摇滚啦。 系啊。 咁但系呢一只咧，系另外一只我自己都好中意嘅风格，就系 Brit Rock。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做嗰啲嘢咧，係有即係同之前做嗰啲係有少少唔同，同埋係有多啲嘅 groove 咯。但係嗱，我想講咧，就係今年即係其他其餘嗰幾隻歌咧，而家做緊嘅。咁但係都我唔可以話係嗰幾隻都係搖滾咯，因為佢係都係唔同風格。但係可以話俾你聽，係會係多啲嘅 groove。咁样形容咯， 系啊。O K， 因为而家咧，地球来的人咧，其实都系你同阿 Tima 一齐作曲噶啦，咁样。咁喺编曲方面，阿 Tima 同埋有一位嘅朋友叫 Lincoln Lamb 林岳庭系嘛，系啦。 其实当初我做一只歌嘅时候系我咪头先话我哋系有主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有咗个主题之后咧，我就慢慢咧就翻屋企。第一时咧，我通常我有呢个主题咧，我就会睇翻即系插翻自己嘅旧嘅 demo 咧， yeah， 听翻嘅。 系。 咁我就听咗 around 五十只啦。 系。 咁突然有一只咧就 pop up， 我一听我都哇好触动到我，就系、是、呢一只咯，因为佢头嗰度咧就系、是、有啲 chords。佢用嘅時候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一聽嗰個hook咧，其實我係觸動到我心，我覺得係好感動啊！唔知點解，咁所以我就最後尾就帶咗呢一隻歌俾阿 Tima， 即係一齊聽，睇下佢覺得點，因為嗰一排我哋係錄緊開始倒數嘅。 係咯，所以我不嬲都覺得你同阿 Tima 中間個火花係幾好嘅。即係我期待你兩個多啲合作，其實都。 Thank you， 因為我唔 Tima， 我覺得我哋兩個都係即係我覺得音樂上啊，即係我哋係好夾咯，同埋佢會好 open 去聽唔同類型嘅音樂，譬如今次就真係做咗一個英式搖滾嘅嗰個編曲咯。因為點解我哋會做一種嘅編曲，係因為我哋之前我哋收咗個主題嘅時候，我哋就聽下好多唔同嘅 reference 啦。咁我就有一隻歌我係好鍾意，我覺得個編曲係好啱地球來的人嘅，就係、是、David Bowie 嘅 Space Oddity。 因為聽一隻歌我覺得佢係好有一個外太空嘅嗰個 vibe。 咁我覺得不如我哋就做 David Bowie 呢一種嘅英式搖滾嘅編曲去做呢隻歌。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Check ignition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首歌，譬如你再唱落去嘅时候咧，有冇 remind 翻你嗰阵时候？因为你本身喺加拿大住噶嘛，咁然之后就嚟咗香港呢度做做你嘅音乐啦，主要咁样样。会 remind 到嗰阵时候啊，都其实都系一个系离开一个你出生地，然之后去咗另一个地方度发展，有冇呢一种嘅 memory 会 bring back 到咧？ 其实我就想讲呢样嘢，因为咧，即系呢一只歌，我系喺录音室唱嘅时候，或者我记得我喺屋企嘅时候冲紧凉，去练呢一只歌。我一唱，我会即系我 系 有少少眼湿湿，因为我觉得佢份词系真系系我系每一次唱嘅时候咧，我会谂到我嗰一刻嗰、那个感情，离开喺家人嘅时候，离开翻嚟香港嘅时候，嗰、那个感觉系点？因为嗰阵时。我在加拿大长大，嗰系我屋企，我要离开嘅时候，我系又要离开，因为我有啲目标，有嘢想即系达到，我想去唱歌。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又会觉得系喺屋企系有少少好 miss， 因为所有嘅认识嘅嘢啊、朋友啊、屋企人都喺嗰边。咁所以我每一次我听一只歌的感觉咧，系令到我系即系有一个深刻，系有一个 feeling 喺度咯。因为做歌手其实每一次你录一只歌，你唔系每一只歌。一定会是 exactly 是经历过那样东西嘛。咁但係呢一隻歌係真係捉到我心，同埋我係可以 relate 到 啊。係，但當時其實咧，你要決定即係啊，咁我喺加拿大好啊，定係去香港闖啊好啊？即係中間嗰個 struggle，你應該有衡量過個 pros and cons 啊。嗰個 struggle 都幾大嘅，其實都 嗰時都辛苦嘅。我可以坦白講，我記得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參加巨星呢個比賽。我好似記得係好似參加咗，即係我喺香港兩個月，我已經開始頂唔順啦，因為我覺得好多嘢都好陌生啊。因為譬如好似天氣，我覺得哇好熱啊，出街食嘢都咁多人嘅，咁嗰段時間又唔係好多好多朋友，所以我覺得自己係有少少寂寞。咁所以我離開加拿大一個我自己係啦長大嘅地方，翻嚟香港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唔習慣，係想真係翻翻屋企咯。那個感覺，但是慢慢真係而家住咗香港咁耐，其實我都可以話香港係我屋企咯。係啊，即係而家你反而嚟叫我翻翻去 Edmonton， 翻翻去加拿大去住，可能我未必係認識，即係已經係升唔到啊。即係我可能去翻去嗰度去度假係冇乜問題，咁但係你叫我長住，可能我又會覺得好悶咧。 係啊。OK， 咁所以一隻歌係。我覺得是份我自己我唱的時候我覺得是我有個感受在這裡， 所以挺期待看到時你可能 live 唱的時候可能又有另一種 emotion 達到他們自己，不出奇， 叫我希望啊。 OK， 喂，那來現在因為聽你說其實是中間這張碟裡面其他的歌都已經是製作中的了，樣會不會都是 target 希望在今年內可以推出到的呢？其實 我也想啊，其實我原本咧今個禮拜咧要錄音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情況啊，有好多嘢發生，咁所以於是咧就留得喺屋企咯，係咯，咁所以而家暫時 so far 我哋都會係都睇下幾時可以出翻去錄音啊、工作啊，因為我啱啱出咗呢一隻歌啊，《地球和啲人》，我都想出去唱多啲 show 啊，做多啲宣傳，咁但係因為真係而家疫情真係都好 scary 啊，所以我都希望大家都係。尽量可以喺屋企就喺屋企咯。 系，不过其实呢首歌就算我谂，即系虽然呢排冇一啲 live show 啦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见喺 social media 上面都几多人对呢一首歌系有种 connection 嘅，即系我谂系咯，即系to stay or to leave 呢个 issue， 可能其实近年好多人都会谂紧呢个 topic 咯。咁所以呢一首歌中间嗰种 emotion 又 connect 到可能唔同嘅乐迷啊等等咁样。 系，我觉得份词系好明显，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系都会系好。 快就哦，我明白佢意思，佢会 get 到咯。 嗯， 都有共鸣咯，系、 okay. 啊。系咁啊，唔紧要啦。你屋企啊，即系把握呢个时间，可能有啲感觉又写下咯，系啦。咁话唔定可能喺几年之后，突然间你，咦，系有一首 demo 嗰阵时写呢个啊，又几中咁样，可能之后突然间有一日就啱用噶啦。 其实系啊，我觉得系好神奇，即系写歌你唔知几时嗰样嘢，即系可能你系啊，我十年前写，咁但系可能你又会拎翻出嚟，又会再觉得系话啱而家用，所以都唔出奇咯。 OK， 喂，咁啊嗱，而家就可以听住冯允谦啦。咁啊，今年嚟到第二首嘅派台嘅作品噶啦，叫做《地球内的人》。咁啊，你啊 take care 啦，健健康康咁样啊吓。 你都系 Eric。 OK， 好啦，今日多谢晒冯允谦 ，thank you， 拜 拜。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总理阮春福强调，国内旅游景点必须提高警惕，现港必须受到严格封锁。 官方传媒又话，越南将会喺星期三从赤道基内亚遣返120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建筑工人，佢哋将会喺河内市郊嘅医院接受治疗。被指喺四川嫖娼遭到开除教籍嘅清华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已经聘请律师追究当局对佢嘅行政处罚。其中一名律师莫少平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许章润喺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拘留所羁押期间，合共做咗五份笔录。许章润从来都冇承认嫖娼，警方亦都冇展示任何证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0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0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7点，升4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2蚊，跌1.5；中芯国际28.6，升2.3。阿里巴巴242.8，跌1.8；美团点评193蚊，升2蚊；汇丰控股35.7，升9毫；港交所367.2，升4蚊；药明康德系报112.1，跌1.8；康希诺生物245.8，升25.8；小米集团14.84，跌2仙；吉利汽车16.42，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7，瑞士法郎8.47，澳元5.568，加元5.808，新西兰元5.171，欧元9.11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7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8,11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35美元，卖出1,95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好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九龙路面方面咧，现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就多车嘅。土瓜湾那边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现时所有车辆禁止在天光道右转合一道，因为沙中线工程的关系，所有车辆禁止在天光道右转合一道。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酒精是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的，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驾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女啊，成日对住电脑挂住打机，居然坏晒啦你！ 吓、啊，我用电脑上堂啫。 上堂又点啊？用电子产品用得耐就要唞噶啦，唔信你试下放低部机。 系、啊，成个人都精神晒，对眼仲精灵咗添。 睇嚟真系要好好分配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啊！多谢爸爸妈妈。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Hi 阿 King， 你可以试下咧，每一次四点钟翻嚟都会把唔同嘅声开，感觉上我哋呢个节目好似好多人做咁样， 系咩？ 系啊， 你叫我试一试，冇面， 唉，咁唔紧要啦，系啦，既然你咁捧场，我都真系冇咩好讲啦，真系。今日咧介绍 小学鸡， 系啊，真系你而家先知啊， 系啊，点啊？ 唔同你玩啫， 系啊，搭住反弹。 今日想介绍诶，都算新歌啦，因为都系其实去年年尾嘅专辑嚟嘅。咁但系都感觉到系为咗赶呢个报名台湾金曲奖，于、 哦、 是乎年尾出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不断 keep 住有新歌、新 MV 出嘅一个人啦，咁样其实都一早应该要介绍呢一位嘅台湾歌手噶啦、就系 Jay Sean。 哦 ，Jay Sean 系啦。 OK、 应该话系台湾而家唱 R&B、Hip Hop、YouTube、Rap 嘅最劲嘅一位，即系应该最受到关注的一位男歌手啦，咁样。同埋大家成日笑佢系网红转新人王啊嘛，因为其实佢最开头被大家关注系因为佢喺 YouTube 上系一个 YouTuber 嚟嘅，佢将好多好出名嘅歌转咗做佢自己好有 Jay Sean 风格嘅一啲嘅编曲，重新再唱。咁今日咧想讲嘅呢一张碟咧就系佢最新专辑当中啦，呢一张专辑叫做《巷子内》。 Okay. 因为其实佢系Jay Sean A.K.A. 街巷，呢个系佢个名嚟噶，系、 哦、 啦，佢嘅麦嘅名嚟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喺依家嚟讲啦吓，我觉得老老实实，即系呢个人系一个令我重新再了解多咗少少 hip hop 同埋 rap 同埋 R&B 嘅人嚟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佢呢一只碟咧其实几得意嘅。佢话佢想做嘅系令到大家多啲了解咩叫做 R&B 嘅浪漫。 嗯， 咁因为老老实即系我以前我都系会觉得 rap 啊 hip hop 啊嗰啲都应该系嗰种好粉世嫉俗啊，好有态度啊，甚至乎系要懒系有态度啊，好睇唔起呢个世界所有嘢嘅嗰种嘅状态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話佢以前有冇嗰啲歌咧？有嘅，但係佢呢一隻碟咧，佢話佢想俾大家睇到嘅係嗰啲嘅浪漫。係，咁我覺得又好叻嘅一樣嘢咧，即係記者問佢乜嘢叫做浪漫 R&B 嘅浪漫。 嗯，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嚟嘅，即係佢解釋浪漫咧就係話一啲咧你睇到但係你未做得到嘅嘢，嗰啲叫做浪漫，而唔係一啲你做唔到嘅嘢。所以佢話佢想做嘅嗰種浪漫就係佢腦海入邊嗰個旋律。又或者嗰个主题，佢系真系可以将佢做到出嚟嗰啲先叫浪漫。 嗯， 佢话唔系咧，话当你今日已经30岁啦，但系你嘅身高咧得个米五，但系坚持咧要喺2年之内咧飙高去到2米咧，嗰啲唔叫浪漫，嗰啲叫做好傻好天真。 哦。 即你明唔明啊？即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有一啲嘅歌手或者艺术家，可能佢对音乐有个抱负、有个理想系好高嘅。 系， 我又唔想用眼高手低呢四个字去形容，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好难达到嗰个状态。 系， 但系我觉得其实佢有个现实性喺呢一度，就系我想表达嘅嘢就系我可以做得到嘅音乐类型。 O K， 系啦。咁另外佢都即系检讨啦，有乜检讨嘅？即系讲佢眼中而家所谓 R and B 或者 Hip Hop 嗰、那个喺乐坛嘅问题啦，咁样。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之前都有讲，近几年尤其是华语乐坛咧，好多新人都系以唱 R&B 同埋唱 Hip Hop 出道嘅。 嗯， 咁其实佢都有讲话，其实近几年 Hip Hop 同埋 R&B 系好咗嘅。 嗯， 但系佢话咧，佢好想纠正一啲人嘅一啲嘅谂法，就 系 其实我话哦，我呢首歌咧好 Hip Hop 啊，又好 R&B 啊，咁样，你可能个编曲当中嘅元素加入咗 Hip Hop 同埋加入咗 R&B。 系。 但是你不可以再用唱 ballad 的方法去唱这一首歌。 哎、 他说这个是现在他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说同埋这件事是非常之常见发生在华语圈当中。那我们都很 同意。就是一种唱腔唱不同类型的 所有歌 咯。 那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件事是会令到大家，即首先你做的那件事是不会好听啦。第二件事就是佢话有阵时我听到嗰啲歌都好难定义啊，你到底系咩嚟嘅咧？咁我会觉得其实呢样嘢就系你只系为咗迎合嗰个市场而做少少，可能大家呢排都好中意听嘅呢啲嘅所谓有 groove 嘅歌，但其实你自己根本未去到要做嗰啲歌嘅能力啦。咁样，咁另外亦都即系呢只碟当中，佢亦都有讲到一件事嘅，就系 hip hop 同 R&B 得到咗大家好多嘅重视。 嗯， 但系咧，你问大家，大家都仲系会想听翻一啲好惨嘅、好口水嘅情歌， 嗯， 所以喺呢一只碟咧，巷子内咧有一只碟嘅，呢只碟入边有一首歌叫抒情歌， 系， 但系嗰抒咧唔系抒发嘅抒， 系 输赢个抒， 哦， 好得意，佢喺嗰首歌入边嘅歌词就讲到，我系唱 hip hop 嘅，我系唱 R&B， 我系唱 rap 嘅，我最后都系输咗俾惨情歌， 系， 同埋嗰个引起个故事都好得意啦，就系佢话佢想介绍俾佢女性朋友听一首 hip hop 嘅歌，咁个女性朋友就同佢讲：我唔要听呢啲，我要听一首可以令我喊嘅歌咁样。跟住 Jason 就话：我听你咁讲，我真系好想喊。 哦， 即系你见到嗰个好有趣嘅嗰个灵魂摆咗喺自己作品当中啦，咁 样。 系，就呢个就系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位，系啦，呢位音乐人同埋呢位新嘅专辑当中嘅作品。 系， 而呢一首歌咧，其实系 你讲咁多首歌，我想睇你介绍边一首歌。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我听呢一只专辑嘅起点嚟嘅， 系， 亦都系我真系好中意嘅一首作品。 嗯， 因为系佢 featuring 有阿姨娘啦，咁系啦，因为我真 系 好中意 阿 姨 娘， 系啦，所以我就主动去听咗呢一首歌，跟住觉得呢一首歌，如果你要用非常之通俗嘅讲法，佢本来名叫做《慢走不送》， 嗯， 但系其实如果非常之通俗解释咧，就系佢所听过关于恐怖情人的故事，他摆晒落呢首歌度。 哦， 系啦，因为他话咧，佢有一次同一班兄弟打牌，他就喺个牌打紧牌嘅时候，就听到兄弟讲一个他被他女朋友打的故事。 嗯， 但系佢话佢嗰时真系好惊讶，因为个男仔朋友都系好 man 好大只嗰啲， 嗯， 但系佢就听佢好惨咁去诉说自己点样俾个女朋友打， 系， 原因就系因为佢唔复佢电话。 哦， 跟住然之后佢慢慢又听咗好多好离奇一啲嘅好即系好恐怖嘅情人啦，例如打爆你部电话啦，断命追魂 call 啦， 卖晒你啲 figure 啦， 同埋唔容许你身边出现任何异性啦，咁样啦，即系再恐怖啲嘅同性都唔得啦，咁样，然之后不断情绪勒索你啦，又好黐身啊，非常之充满怀疑啊，即系觉得你五分钟 同一个人有晒呢啲所有嘅特质， 系啦，咁佢就。收集咗呢啲嘅 case 非常之得意。呢一首歌咧就系三个人打电话，有 Jason 啦，有阿姨娘啦，另外仲有一位音乐人 Morrison 啦。咁佢哋三个好似倾电话咁样，就系去数其中一个女朋友，系有一个点样恐怖嘅情人。 O K， 所以佢慢啊，如果唔系佢而家知道 Johnny Depp 咪打紧官司嘅，系啊，喺床上面， 系啊，嗰个真系 大嗰单嘢真系， 做最屈系只狗啊嘛， 呢个真系啊，呢个真系极级嘅恐怖嘅情人啊，我哋听呢首嘛，慢走不送啊。 到差点就被他剪掉。 What you talking about？ 哦，我是说理这些你不会理解他战斗力的极限。 What you talking about？ 梦想的亲密先到这里听听，桌上的纸条他留下的笔记，连同着鼻涕跟记忆都清一清，就这么错过了也不嫌可惜。 听说我被讨厌，因为帮你买过早点， 对还比我的钱，如果再说单就少照片， 他坚持代表非理性的写照， 所以逼得我对他理性尖叫。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先这样啊就慢走不送，就是怕你一个人清醒先听听。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先这样啊就慢走不送，就是放我一个人清醒先听。 半夜四点讯息我失眠，说事业在外面快没钱，电话轰打我假装没听见， 这真的是台风天， 我怀疑他大脑都没电。 yeah, yeah. 你所有用在他身上的眼泪，现在连一滴我都觉得浪费，所以写这首诗特别给他听的，但不是那种祝福他的情歌。 吵架就不怪天外那种毅力， 但最后不是你就是他生病。 两个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先这样那就慢走不送，就是放我一个人清醒先听听。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说谁又送谁欺负你，真的看不起公主病又没骨气，讲不过就是用眼泪当武器。而且他会武功，连男的也打不过， 是吗？ 记不记得上次你说他报答你，早早执迷，抓住他的手腕朝你乱动， 手腕的好像已经脱手， 这样到底谁敢把他取走， 好奇谁带种感受， 那会遍体而大动东西不大动， 两个早已经没啥好说， 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先这样那就慢走不送，就是放大一个人清醒先听听。 两人在一起 都听啊， 唔 pop 咩？好 pop 系咯，但系其实唔难做啊。点解大家唔试下做呢啲咧？ 首先你要酝酿咗一班咁嘅音乐人啦、啊，即系佢真系可能要即系对 R&B 啊或者其他唔同音乐类型啦，唔好净系讲 R&B 添啦，系有一种嘅认识啊，或者想试下啲新嘅嘢啊咁样。然之後你就要再過就係唱片公司啦，係啦，嗰啲 A&R 啦，嗰啲老闆啦，要覺得嗯係真係可以試下喎，咁樣 過三關 係啦，因為好多即係香港都係覺得嗯啲人可唔可以跟住唱㗎、跟唔到唱咁都係唔好搞咁多啲嘢啦。 其實我聽咗兩次， 呢個美學係好奇怪。 雖然我頭先我都唔係好認同，即係點解要大家跟住唱又唔係校歌，但 係都同啲過卡拉 OK 嗰個年代 啦。但係其實 even 呢一首歌。rap 嘅部分可能難啲啊，但其實佢副歌係二根嘅喎、即係我都覺得係 pop 噶嘛。同埋頭先 Michael 都有同 Eric 講嗰個問題、就係 可唔可以由小事開始講？因為其實個開頭咧，三句歌詞已經非常之得意，已經會好吸引你聽落去。就係佢打電話，佢話。即係我用翻口語講啦，哇！我而家個心啊，仲卜卜卜卜咁跳啊，我生存到落嚟都已經好好彩啊！佢頭先爭啲剪咗我啊，咁樣啦。跟住另外嗰、那個咩啊咩，佢剪咗你咩？啊冇，佢爭啲剪咗我條理智線啫嘛。即係你明唔明？佢用咗嗰個非常之詭異嘅一個對話嘅 家常咁樣。 係啦，跟住後邊就開始數啦，就阿姨娘係女仔啦，佢嘅女仔朋友就話俾佢聽。聽講佢好憎我喎，因為我曾經幫你買過早餐喎，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個男仔就話：係啊，佢凌晨四點啊 WhatsApp 我啊，都叫我即刻要覆啊，五分鐘之內要覆啊。我想問我係點樣做到？即係你明明三個人就不斷地喺度不滿緊個女朋友，跟住就想帶出恐怖情人好多唔同嘅一啲表現啦。咁然之後，其實副歌嘅部分就話俾你聽話，其實呢一種情緒勒索咧，就好似一把火咁，最後會燒死你兩個。咁不如就分手啦，咁樣。 係 最後出嚟。都是一个大道理、 嗯、 但是其实是由很细眉细眼的事开始，我觉得很有趣咯，是咯， 是，所以这个是 Jason， 是啦，最新专辑《巷子内记》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慢走不送》， 是啦，那刚才你都讲到，即是有血有肉啦，这样，那有时候我觉得是由那个做歌的过程呢已经要开始的啦、 嗯、 即是譬如是今年啦，那王然啦这个 project 啦，那就找了王乐儿啦和 Colin 啦，一起即是想去讲一点原生家庭嗰啲嘅概念咁樣，咁、嗯、你真係見到佢哋真係成條 team 就一齊坐低嘅時候，就真係由傾偈，然之後大家去 brainstorm 應該點樣做呢啲歌啦。咁、嗯、然之後佢哋真係其實就算除咗首歌之外啦，長身有列之外啦，咁亦都即係佢哋你見佢 YouTube 咧，其實有一個 project 噶嘛。咁、嗯、真係訪問咗好多唔同嘅人，就真係佢哋就講翻自己同佢哋原生家庭中間。嗰啲嘅古仔係啦，即係佢就唔係成日好簡單同你講到你，嗯係咯，爸爸爸爸媽媽對你嘅影響真係可以好深遠啊，完，即係唔係咁啊，而係有好多嘅例子，好多嘅故事俾你知道，哦，等你知道呢首歌個代入感係喺邊一度， 嗯， 咁樣樣咁樣咯，等你，我諗係你自己同呢首歌中間嘅 connection， 你都可以建立得有趣一啲啦，咁樣。 我 at least 你自己可能由嗰啲故事當中都揾到共鳴，咁繼而去翻首歌嘅時候，嗰、那個共鳴感會再強啲咧。 係啊，譬如頭先你又講。恐怖的情人，但是其实就算是家庭入面，即是哇，除了相亲相爱这四个字之外，其实可以有很多複雜的情感在中间的嘛。即中间有爱都可能有些伤痕啊伤口啊他留得过给你这样的嘛。 同埋大家很坦白讲，其实会不会相亲相爱反而是少数， 是 更加多是即是柴米油盐之间的争执才是多数呢。 是啦，那所以就你都可以值得睇嘅，即係你上網 search 佢哋 YouTube 佢哋呢系列嘅一啲好似迷你嘅 documentary 咁樣嘅片段咧，都好值得睇嘅。 睇到王然喊都幾好睇 嘅。係啊，咁樣嗱，講起王然呢一首歌，王樂兒填詞嘅《長身有裂》。 沉默里是你，麻木里是我，成因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肆由今日起全日禁止堂食，不少飲食業雇員說被迫放無薪假甚至解雇。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說，之前晚市禁堂食已經導致不少雇員被僱主要求放三至七日無薪假，如今全面禁堂食更加令到他們完全停工。職工總會權益幹事招冠聰說，會員反映之前飲食業僱主申請保就業計劃之後，仍然要求員工放無薪假，僱員無法受惠。他說有僱主解雇高薪員工之後再以低薪請人，以維持聘請的僱員人數，形容是保就業計劃的漏洞。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建議政府向飲食業僱員直接發放上限9000元的停工津貼，向飲食業僱員提供為期6个月、每個月1000元的抗疫辛勞津貼，並為飲食業僱員提供病毒測試。保就業計劃發放第六批超過47亿元工資補貼，涉及大約11600名僱主，承諾受薪僱員人數大約是200000。另外，保就業計劃秘書處話，將會在今個星期內通知第七批大約17300名成功申請的僱主，並且在下個星期向他們發放大約64亿元工資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大約是283000人。連同頭六批已經發放的工資補貼，七批工資補貼合共涉及大約405亿元，涵蓋接近138000名僱主，同承諾受薪僱員總人數超過175万。秘書處正是處理餘下大約18300份申請的審批工作。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估計，未來幾個月美國將會公布制裁包括香港的個人或者機構名單，禁止他們在美國投資或者使用美元等，預計將會為他們帶來不便，但是對香港金融系統以及機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無影響。任志剛又說，資金繼續流入香港，金融體系仍然穩健，他關注美國可能將金融武器化，可能會限制企業使用美元在美國投資、美國企業在港投資等，目標可以包括個人、政府等，形容是強大武器，希望美國不會這樣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王毅说中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势头，双方要积极规划推进下阶段以及后疫情时代合作，加强各层级各渠道对话，希望日方为中国企业在日本正常经营提供公平、透明以及非歧视环境。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个星期初有大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3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04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7点，升410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41.5跌2元，中芯國際28.6升2.3，美團點評193升2元，阿里巴巴243跌1.6，匯豐控股35.75升9.5，港交所367.4升4.2，藥明康德係報112.1跌1.8，小米集團14.9升4仙，康希諾生物246升26元，中國平安83.3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9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5，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經平均指數報22,397跌260，港金現價報18,100升3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52美元，卖出195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就是在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的管道之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重复一次啦，就是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方向管道内啦，快线有架坏车噶，咁而家翻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而家较为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活道，因为有水务工程，活道近住圣约瑟小学嘅一段道路啦系临时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Straight 有什么令我疼痛，可是你这狂暴的狼让我喊叫，发言没有结果说我不要，因为啊你在，因为啊你在，说到底是谁派你来，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喘息我的重重微笑还有 来到下午4:41。 你的眼睛从不曾一转，我却忽然变成一簇丰满的果仁，我闻你的气息让我彻底认真，难道这就是我全部被偷走的世界。时间呢，就把它变成一个母亲。 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拣嚟魏如萱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儿歌》，就系描述自己怀孕时候嘅一啲嘅心情。当中讲到时间将一个少女变成咗母亲。之后都有一位少女要变成母亲，讲紧系徐佳莹啊，喺自己社交平台上宣布咗怀孕嘅消息。有一位少女歌手要成为母亲之后，期待佢新嘅作品俾到更加多惊喜我哋。拣嚟徐佳莹之前嘅歌曲，歌曲名称叫做《灰色》。 青春舍不得醒的美梦是你。今天的棉花糖是你，传递祝福的栀子花是你，那慵懒飘飘荡荡的云朵是你。如果生命可以用颜色比喻，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合。From the start，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对希望始终都 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去未来都一样。白色，白色，白色，等你一眼。白色，白色，白色，等我们。白色。 简历徐静成为台湾歌后的这一张专辑《心里学》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灰色，讲紧系黑色嘅自己爱上咗白色嘅对方。两个人成为咗灰色。当然啦，之后呢个家庭应该会加多一只颜色入嚟啦，会成为彩色一般嘅生活。最近华语乐坛都好多好嘅消息出嚟嘅。潘玮柏先啦，他很快就会有最新的专辑，同一时间都公布了自己就快结婚的消息啊。 心里开始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好好加倍宠爱你，多爱还爱少爱不再就在你，期待未爱未来不再伤害你，如果真的爱我相信你会再次回到我身边，渴望去抚慰着呵护着你的心多一点。是否安全感和温柔给的不够，真心说的太多就是没有行动，背叛你是我的唯一，允许我的身体靠近，让我感受到你的呼吸，把你抓在怀里和你毫无距离，尽管用力抗拒释放你所有恨意，拥抱更激烈暴力，让这一刻装出爱意，经历过经历过太多，舍不得舍不得放手，将会不走，所以你请你相信我。 会收录在潘玮柏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最新创作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To Be Loved。 根据潘玮柏自己的说法，这一首歌是一首忏情歌，是忏悔的忏，想跟自己曾经辜负过的人说一声，其实你是值得被爱的，只是我做得不够好而已。即将会结婚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啦，其实这一张专辑当中很多作品都是非常之甜蜜的，大家都觉得哦，可能都是送给未来太太的一份很重要的礼物啊。 之后讲到 Hebe 田福音。特别有一首新的作品和我们见面啦，同一时间呢演唱会都准备就绪。现在听到的是昨天发布的最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先知，讲是爱情当中呢想成为先知的角色。 你看起来有点累，晚餐有谁陪？太常见面，但我愿你就出现。哦哦啊呜，判断你醒着睡着跑着躺着，恋我的时间，你控制一切，包括我的爱了。我忽然哭了闹了怕了痛了， 田福音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先知》。是的，个个都想做先知，最起码可以知道这个疫情几时完。但是爱情中和人生当中是真的没有先知这个角色存在的，凡事都真的唯有靠自己争取。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呢，就记得大大声话俾佢听。 发了两千后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 辗转是复原，还堵着嘴、哎、各自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昨天我说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也是一种深刻，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相信嚟紧咧，华语乐坛应该好多新嘅专辑出现啦。头先讲过潘玮柏《田馥甄之爱》咧，李荣浩最新专辑都应该好快同我哋见面啦。拣嚟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在一起吗？好不好》。哎呀，激嬲咗女仔要氹噶，唯有撒下娇啦。 我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我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不懂怎么是因为我可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我可以。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一首歌拣嚟李荣浩作品，歌曲名称《在一起吗？好不好》。听日下午3点，我哋再见。